同学，大家好。佛家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要教人认识自信。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换一句话说，真正的自己，这一桩事情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人就叫做佛。他就成佛了，他就证果了，证明这个事实真相。这一桩事情对凡夫来说确实有相当的难度，难度的形成是无量劫来的迷惑，生生世世累积的错觉，没有办法了，一下把它舍掉。所以佛祖虽然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我们听了也会点头，也觉得不错，可是在境界里面依旧转不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不能够这一生成就关键的所在。因此在教学当中，戒行决定是并重的。清凉大师说得好，有戒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戒，增长无明。这个都是修学过来人的真心话。我们现在修学问题也就是出在这个地方，许多人很用功修行，对于教理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依然是迷惑颠倒，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戒也持得很好，也能够修定，定的功夫也不错，可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依旧没有放下了，所以还是有很大的障碍。清净平等觉还是得不到啊，另外一类的人在教理上很认真下功夫去研究，也是相当通达明了了，也能够讲得天花乱坠，烦恼习气还是断不掉。问题在哪里呢？这是偏在一边的，修行要用中啊，所以佛家讲中道啊，中是什么呢？ 总是不偏在任何一边，啊，皆心相应，这就是中道了。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古人比喻像鸟有两个翅膀，它才能飞呀。啊，车有两个轮，这个车才能走啊。啊，一个轮，一个翅膀，飞不动啊。这个道理很明显。结是什么？我们讲的看破，看破就是明了啊。行是什么呢？行是放下。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我们讲这个持戒也好，持戒是心门。啊，参禅是行门，啊，念佛是行门，啊，做的是不错了，可是烦恼习气没放下，这种行门是表面的，啊，也能得一点好处，三界有漏的福报。什么叫有漏呢？因为你烦恼没断，烦恼是漏。你修行功夫里头还夹杂着烦恼，啊，所以就把它变成福报了。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教人着重实质啊。是知识，外表如法，内心清净，万缘放下，一尘不染，这个功夫要解得透彻才能做到。因此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戒里头有行呢，戒跟行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我们现在这个麻烦就是把戒分作两桩事情，啊，戒里头没有行，行里头没有戒。世尊教学是解中有行，行中有解。行中有解就是像慧能所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行中有解，常生智慧。解中有行是怎么回事情？随文如观，那解中有行。随着经典，自己的思想观念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读经，这个经上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见解，我们读了随读随变，啊，心里产生变化，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随文入观。这种方法就是履行中道。中是因，我们要行中，要效法诸佛菩萨的用中，他们都会用中。中是真心，用真心， 一丝毫都没有偏斜，所以得的果是和。我们今天讲六合敬，天天提倡六合敬，为什么大家不和？六合敬挂在口上而做不到，不知道用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中，自然就和了。第一个间接和了，这个是和睦相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想法看法都一样了，那还有什么不好解决问题了？戒和同修，当然大家受法了，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轻而易举都做到了。最难的是思想之间，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看法，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后面呢，五种合不起来的呀。用中，思想就纯正，六合就可以落实。所以用中是因啊，六合是果。六合又是因，入了六合的境界了，大家心都平静了，就和平了，人人平等了，法法平等了。《金刚经》上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和就决定不平等，和睦才产生平等呐。平又是因，果是什么呢？安，平安。你要想得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你不平，你怎么能得安定？法法平等，法界就安定了。你看，不是因果循环的关系。法法平等之后，这又是个因，后面又产生一个效果，乐。这是真正的乐。佛家教人教学目标是离苦得乐，所以要真正教一切众生得乐，前面这四个字一个字都不能漏啊，要中，要和，要平，要安，才有真路。前面四个字没有，现在讲想乐，那个乐是什么？那个乐是吸毒啊，是打吗啡呀，是刺激呀，那哪里是真路？我们今天看社会很多游乐场所，年轻人到那里，那是享乐啊，那是麻醉呀，是吸毒啊，精神的麻醉，精神的吸毒。那是找刺激，那哪里是真乐？真乐是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那个真正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要懂得用中。什么是中呢？公就是中，私就是偏斜了。 念念利益众生，利益社会，这是忠啊。言语造作，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用忠啊。楞严经上，阿难尊者开悟之后，他说：“将此身心奉承差了，用忠。”什么叫将此身心奉承差？承差就是法界一切众生啊。奉就是奉祀啊，用现在话服务啊。把我的身，我的身，口说法，身做榜样，这个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心是什么呢？心里面所思的，心里面所想的，无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是将此身心奉承差了，是则名为报丰恩的。为什么这样做法呢？佛的教诲呀，完全明白了。真正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整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阿难尊者这两句话注意仔细看看，那就是真的发生了。不证法身，这个话说不出来啊。这种念头行为不可能发生的，唯有证得法身的人，他有这种思想，他有这种行为。他能够这么做，为法界一切众生，献身心来服务，不是佛陀鼓励他的。不是别人劝导他的，自动发心的。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教学的成就，佛陀教育的成就，佛陀教育的成就就是自动自发，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诸位想想看，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教育能跟这个相比？昨天晚上我们在四十花园里面这个几天跟大家介绍行愿品里面不同的族群有20类，20类，这是大数列举，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的。我们在20类里面，为什么佛陀特别念出来 过往是一类，啊，佛母是一类，啊，太子妃是一类，这个意思好深呐。社会上各行各业太多了，他为什么不举其他的？他举出这几种，这个几种对世道人心有决定性的影响。世道的兴衰，众生的苦乐，与这个三类人有密切关系。印光大师这一部文钞自始至终可以说偏偏都说到这个问题。君是领导人的，各个团体的领导人，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用过往来代表我。在一家，那个过往就是家长啊；在学校，那个过往就是校长啊；在一个公司，那个过往就是董事长啊。每一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用这个来表达，过去，过往称天子，今天，小团体里面的领导人，也是天子的身份呐。天子，是对领导人最尊敬的称呼。不是恭维，这个称呼是提醒他要替天行道啊！你是天之子，你要替天行道啊！你要存天心，你要行天道。天心是什么呢？中国古书里的常讲啊，天心无私啊，你有私心啊，那是凡夫啊，那不是天神啊。中国人对于神是有个定义的啊，大公无私，这是神啊，所以神是公平正直啊，一个人一生公平正直，死后就做神了。那么也有说聪明正直，这个人做神。聪明是智慧呀，存天心。就是存无私之心，我们前面讲了，存忠孝之心，这是天心。心天道，天道是什么？人民爱我，以仁慈对待一切人民，以爱心对待一切万物。换一句话说，他能把忠孝落实，这是行天道啊！这个人称天子啊，他的心跟天神、跟上帝一样，他的行为也跟天地、上帝一样，这称天子。群众的领导人啊， 实在四相上呢，那就是他懂得用中用和，用平等，用安乐，用安呢真正得到乐，社会安全，人民乐利，这是君道。是领导人，社会领导地位的人，他所行的大道。这是说明中道，这个忠孝两个字在君道里头如何落实，领导人呢应该怎样行忠行孝，尽忠尽孝。我们要深明这个道理，出家人虽然不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我们职责是教学，我们没有领导社会群众，我们要教导社会群众。我们要帮助一切大众明了这个道理。个人在个人自己本分上尽忠尽孝。行忠行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的身份就是从事于社会教学，而且是个义务的，义务是不求报酬。我们深入社会呀，去劝化了，去教导啊，没有形式。所以祝我们细细的思维观察世尊当年在世，并没有建学校，也没有教室啊。释迦牟尼佛上课在哪里？草原、旷野，找个石头上坐到，学生们围在一圈，这个教学法了。学生们明白了，觉悟了，各个人到些村庄里面教化众生。你说这个多自在，完全是回归大自然。这是真正的人生。建个房子把自己关起来在里面，不是味道啊。房子建得再好，金碧辉煌，总而言之像建牢狱一样。想想佛那种生活啊，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你说那个心胸多么开朗，多么舒适，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我们要多想想，应当要学习。这种生活叫人贪嗔痴慢， 升不起来啊。建筑这些宫殿、道场，贪嗔痴慢就生起来了。释迦牟尼佛当年，他为什么不建个道场？为什么不建房舍？把一切众生呢贪嗔痴慢那个缘断掉了。这个主意好啊，方法好啊。我们要觉悟啊。要明了啊，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做法是错误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